欢迎我他周报爱杰达， 我系末日。 2024年4月1日愚人节，不过我哋唔系呢个愚人节节目嚟嘅。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 资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如果我哋喺呢度开愚人节玩笑嘅话，大家可能要两三个月之后先听到， 嘥气咁就，同埋就系、是、我同埋愚人，我哋冇错，就系我呢样嘢就系、是、中国人系冇乜幽默感嘅，搞完节真系唔好搞啦，唉，费事啦，你俾人窒就算啦。 不过如果今年嗰个愚人节够精彩嘅话，可能我哋都会出个专题嘅咁啦。 咁咧就讲下新闻先。首先咧就系艺能界就好大件事，哎呀都同宅界有关嘅，就山田裕贵同西七即系西野七濑结婚。咁山田裕贵咧喺东映嘅特摄组里面咧，佢系少数地由战队走出嚟系走红嘅，因为战队相比起拉打盛产男星嚟讲，战队印象中真系走出嚟嘅系得佢同松坂桃李两个。咁松坂桃李就唔使讲啦，结咗婚啦早就。咁山田裕贵同西野七濑咧呢对咧。是即系轰动啊！咁西七濑咪嗰个西七咯，同埋咧，据说咧就系、是、西野七濑打摩亨，咁咧阿山田裕贵，咁条女打摩亨，咁你梗系打即系话有一条同佢打噶啦，咁啊沟咗佢啦，即系话打摩亨可以沟到西野七濑嘅，前提你识佢，咁就依单就大新闻啦，咁啊恭喜佢两个啦，好啦，咁琴日咧就最有两单就最后 last day 嘅，一单就同佢完全冇关系嘅更新线，就最后一日啦，即系废线。咁依家咧就当年铁道员啦，即系高仓健嗰套经典电影咧嗰、那个舞台嗰、那个车站嗰个原型嚟嘅嗰条线，咁就结束啦，最后一日，咁成班铁宅就走晒去睇坐最后一班车，咁就唔关我事嘅，咁关我的事就系拖前咗一年嘅高达工房 Gundam Factory 就终于就喺又放烟花，又玩无人机，又喺无人机喺天空搞 CP， 就全就终于就大胜大结束。之后就运去之河部跟林流传紧部高达会喺下年就摆喺万博大阪。 我系见有炸 fan 系复数嘅 fan 去无啦啦就去睇跟林，我谂啦咩事咁奇怪，因为佢都放咗喺度好耐噶啦嘛，系突然间有几个 fan 同时去睇跟林啊。 拉四啊嘛。 重申一次啦，这个日本嘅年度系由4月1日开始嘅，所以3月31日咧系年度结束嗰一日嚟。咁啊，会有好多其他嘢啦，会完结啦。虽然我呢边比较大问题就系、是，因为呢个系复活节嘅星期日，结果系所有嘢都唔开，一年得两日噶咋。结果系因为咁而濑咗嘢嘅，因为年度嘅 last day 系一年入边唯二系会假日会闩唔做嘢，即系嗰啲星期日都会开门嗰啲铺头啊，系有两日系唔会开门嘅。正常就系3月最后一个星期日。正常是最后一个星期日，但今次最后一个星期日就撞正是最后一日，结果压线31日要做的事就 fail 了。就是提早帮我放愚人节，其实我们今天录音生啲都出事的，为什么呢？因为亦都是今天亦都是31日换回客令时间，结果差啲就迟了录音。咁我有呢啲唔关我哋唔关大家事啊，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啦，依就咁就就昨天就在 YouTube 就全日直播的，即是跟更新线最后一日一样全日 YouTube 直播，咁有啲人一路跟足㗎啦。咁就不过仲有机会睇嘅，因为阿西川贵教讲过好似又搬去知贺园，咁部高达就唔知会喺知贺园展出，咁就睇个样应该会喺下年再会喺大阪万博见到㗎啦呢部嘢。 我先唔讲大阪万博先，或者佢会唔会搬去其他地方，呢次咁收得。即系你要谂清楚，佢一开始系开嗰阵系疫情期间嚟嘅，即系都咁收得，即系肯定会添食，即系唔止系呢一部位置，可能日后会有其他嘅机体或者系改进咗，即系某啲地方 upgrade 咗之后，你而家因为呢一次佢个虽然叫识喐啦吓，都叫唔算喐得好灵活噶嘛，可能佢下次再改进啲嘢又再嚟过噶。 嗱，有问题嘅，佢唔灵活原因就系因为咧呢部高达咧，即系喺佢会场都讲过就系、是。由于部高达佢系以建筑物作为建筑条例嘅，系咪机械嚟嘅？咁啲建筑物咧就系建筑条例，所以咧有啲动作同埋有啲设计咧，佢系一定要加个后面加个嘢扶住佢啊，咁样以免佢跌落嚟，即系建筑条例问题啦。所以咧捉得唔灵活正常嘅，呢个系冇办法噶啦，呢设计问题系。 我系只系随住技术再有改进咧，佢应该会越来越好嘅。即系你要明白，当年一比一高达系唔识喐噶嘛。而家又唔识喐，去到识喐咯，已经差咗好远噶啦，已经。 而家咧台长部独角兽同埋福冈嗰部撩，都系就得石屎墨光嘅啫嘛。 即成本都有唔同嘅，咁但系往后可能唔系净系得一部识喐啦，可能系部部都识喐啦，咁可能会有啲更加识灵活佢哋，所以人活着咧就始终都佢睇住个科技进步，佢始终系会越嚟越好嘅，咁啊，就算你呢次真系唔知点解神吹好响，你想睇而冇去睇到，都唔使咁担心啊，仲有大把机会俾你嘅咁样。 好啦，跟住咧就系啲动画新作消息啦，首先就系、是。P.A.P.A.V.S. 好久违了嘅新作，久违了嘅，因为好冇耐冇听过佢嘅新消息。 唔系好多嘅，但系佢今次黐有少少资金地。正常嚟讲咧，同一间公司一季之内出两三套作品咧，都唔系好出奇嘅。但系你同一个季之内出两套原创作品咧，就比较 有啲冒险啦， 比较罕见咯。即系你又唔系咩大社啊？即系如果你系嗰啲东影嗰啲大社就冇所谓啊。 如果系 surprise 咁样，超成有啦佢哋。 系啦，你间嘢又唔系真系好细，但系得顶唔顶得顺啊？同一时间出两套原创 嘅，一套咧就深夜的深夜中的一击，咁阵容唔系好熟悉。 个主题就系、是拍片，就系、是拍啲短片去吸引人啦吓。就是、 YouTube 拍啦，你接嗰个就系、是。 你讲 YouTube 拍比较似 TikTok 塔咯，不过算啦，差唔多嘅嘢啦。 嗰类嘢啦。 啊，另一套咧就系讲啦啦队嘅青春群像剧，即系 P.A. Works 最中意嗰啲啦。 阵容都比较多色嘅，因为头先嗰套基本上睇嘅阵容系冇角色嘅，呢度起码仲见到关可奈未，咁就比较熟悉噶啦。跟其他声优方面都系真人为主嘅，比较有都有识嘅，未至于完全唔识嘅，起码仲见到飞鸟池南啊、上田同啊、麻衣爱衣咁样。咁呢套嘢就点讲咧？我对 P.A. Works 嗰啲原创作品其实有少少戒心嘅，因为有时好起上嚟好好，但系唔濑嘢上嚟都几系嘢。 我觉得睇起嚟系应该系似系嗰度咧，OK 唔错，但系又红唔起嚟嗰种感觉咯。 P.A. Works 好多都系咁样，就系佢唔系唔用心拍嘢，但系佢拍啲嘢硬系好似同主流嗰啲有少少错开啊，即系佢唔系唔好，而系硬系红唔起嚟嗰种，但系又唔系抄阿衰喎。即系你话完全冇人识嗰种都话，但系佢又唔系抄，变成真系好小众咯，变咗唔系小众中众啊，嗰下先衰啊，唔上唔下嗰只啊，小众唔算，大众又唔系。好啦，咁讲下啲预期先啦，预咗嘅《公主殿下：敲门时间到了》二季呢套嘢预咗嘅。 我冇咁预咗，因为套嘢就系有人提嘅，但系有少少惊佢到第二期之后仲做咗落去咯，毕竟系单一主题咧嘅作品咧，短短地又 OK 啊，一拖嚟啦，就可能会跌锅啊。 重点就是、一来就佢集英社嘅，咁集英社相对嚟讲高低就系呢类嘢，最紧就压低成本啫嘛，啲成本够低得噶啦。超更奇怪作品啦，拍咗唔知几多季啦。即系啲咩冰冰啊，啲冰冰部啲咩古灵精怪嘢，黐线都冇呢套嘢冇人睇，唔知拍咗咁多季啊！大家勾晒头，但系佢又拍咗啊！ 冰冰嘅话就系、是、唔叫咗咧，但系叫好嘅，即系 咪主要就低成本够低就可以拍咗啦。好啦，跟住就一笑游戏动画化，即系画风好唔好好？ 其实我之前都问过，唔系动画化咗啦咩？原来是之前嗰个是真人版日剧，我成日记咗咗嗰个是第一呢套作品已经是动画化过噶啦。 池上遥一作画、哦，几耐未听佢个名啊？池上遥一， 即系作品我系知嘅，但系佢出嗰阵时候我硬系觉得好似出咗啦，改编作，但系原来是真人剧，真人剧都第二季啦要出，咁啊，好似系电影版，总之系续作啦吓。咁样， 咁就。 跟住系一个唔系咁好嘅消息啦。呢个 Colossal Bar 我知三期，大家知嘅，要播噶啦。咁啊，问题就系佢提早咗少少外泄咗出嚟。咁原因应该就系佢个海外代理私事同我加啦，我唔记得点串啦。嗰边度泄漏咗出嚟，咁还好啦，因为都唔系早咗好多。不过调翻转讲啊，动画你可以做几多啊？调翻大家都心知肚明啦吓。咁啊。 我觉得冇所谓嘅，讲一句话，同埋呢套作品，我觉得就算外泄都冇乜所谓啦。你又唔系乜嘢超级大作，你话去到新巴士军舰嗰啲外泄就大捻镬啫。呢套冇所谓啦，有个怪人嚟咩、 哦？而且都系做咗个礼拜啫嘛， 咪就 系 咯。 我调翻转讲，我调都系嗰句，调翻转问你，佢可以做几多啫？即系 同埋又唔通佢会同唔通我去做一个礼拜，佢有好震撼震撼情 laptop 发表咩？佢我说巴嚟嘅呢套嘢真系。 不过就系间代理公司即系泄漏来源啦。欧美呢边好好多动画都系佢做代理嘅。 其实佢俾人诟病咗好耐㗎啦，就係、是、今次奶到镬嘢咁解，佢真係镬镬新奇镬镬金，好叫多湿鸠嘢㗎呢档嘢，有机会再开佢拖。 好啦，跟住呢 漫画消息。 有一套就係乜咪完咗嘅咩？火星小强即係火星任务 Terraformers。停咗，原来停咗连载，我系以为佢完咗噶啦，因为呢套嘢大家去即系之后佢剧情发展去到一个就大家都唔想关心嘅地步， 冇人再提噶啦。即系不过原因系一嚟就动画就完，仲系完得好难睇啦；二嚟就系、是、漫画就冇再连载啦嘛。但系今次佢就搞五年啦，佢终于再出翻嚟啦。啊，我嗰阵时都系以为佢系完鸠咗，无限期停止就唔停载嗰只噶啦。 因为好多，因为其实漫画无限期停载系好常见噶，唔讲啲作者有病啊嗰啲 K 卡嘢啦，因为有啲作者系叫做佢唔系佢冇死到，但系因为有病，所以干脆半退休嘅。亦都有啲就咩作者已经画唔落去，最简单就 Peacemaker 啦，多就系个作者画到去中度，去到三人剑作切腹之前，死啦画唔落去啦，因为你剧情大佬唔中即系跟足历史线画去啊，你画唔掂噶嘛，结果就停咗落去，不了了之。 火星小强个作者都系因为健康问题，所以停止连载嘅。咁啊，佢而家话好翻，咁啊，咁咪开翻咯。我应该系话唔系故事写唔落去，而系佢本人画唔落去，所以要暂停嘅。咁佢而家好翻，咪可以再开翻咯。 咁都好事啊，系。 啊，咁啊，但系仲有冇人睇咧，就另一回事了。正咁啊，咁啊，有啲游戏消息嗱。正常嚟讲咧，啲游戏啲咩 game 同咩 game 做合作啊 ，crossover 呢啲嘢咧，正常就唔会睇嘅。但系呢个实在系有啲经典啦，即系呢个世界计划或者 Project Six 啊，佢就同呢个东方 Project 合作。即系曾几何时，呢、这个 Nico 三本处嘅其中两个，即系虽然 Nico 三本处呢个名都已经系骨灰嚟噶啦，已经系 Nico 都骨灰咗。 已经死忍咗火化埋变咗骨灰㗎啦，唔紧要啦，呢两个搞合作，咁啊大家知道啦，两个都系以音乐见长，虽然我知东方系理论上系打幕 game 嚟嘅，但系佢嘅音乐都好多人睇㗎嘛。喺以前真系几难想象嘅，不过佢而家就搞合作啦，咁啊都几多人提返佢嘅，即系佢之前 3.5 周年嗰阵时嘅直播入面讲嘅咁样啦。 好啦，跟住又系。我熟悉嘅老话题啦，其实呢个都系老话题啦。DLC 嗱，我哋呢个真系我哋新闻上下嚟嘅，不过就我都系要讲翻嗰句，都系今日过五成，明日过十成，然后得一直安寝，喜事四景，秦兵又自疑。即系你，我都系嗰句，你班友仔要屈服于呢个上卡公司嘅淫威之下，然后呢度阉嗰度割。你阉完佢都唔会满足嘅，你除咗你成个集铲起佢之外咧，佢系唔可能再会去咩啊？所以最终佢一定系会行同上级断路嘅嘢，冇办法。即系你无论嗰啲已经断沟咗嘅，即系嗰啲咩 point up 啊嗰类嘢都好咯。咁啊，今次嘅嗱，其实就唔止 DLC 嘅，不过佢嗱主要系讲紧唔系话佢又再阉呢回事，佢退避呢样嘢咧，其实就真系唔系新闻嚟嘅，不时地再咩啦，今次又再阉多咗，但系重点系佢嘅阉过咧，就系、是、其中一个表现就系佢系出信过嚟啊，去话你听，哦呢扎嘢呢个字，我哋会自动系记住系自动帮你去转咗佢个 keyword。佢仲要讲到明，虽然佢唔讲大家都明嘅，不过佢就今次係讲明嘅，係因为信用卡公司嘅要求。咁啊，佢諗完佢之后，佢最后都係决定屈服于呢个信用卡公司嘅淫威。 咁冇法啦，你手位靠信用卡嘛。 将啲字变咗服字。虽然呢，我第一个諗法就係、是、即係呢啲咁嘅自欺欺人嘅嘢，你日本仔仲可以讲一句。你鬼佬，我真係好难相信信用卡公司会咁样就善罢善休咯。即系咁啊，然后当然啦，俾大家提嘅其实就唔系因为佢又再屈服，虽然我哋都会提嘅，但系点解会咁多人提咧？系因为佢提供嗰个置换表实在太好，即系我讲得好笑，有啲悲凉，但系真系惨啊！有啲即系有部分字眼咧，可能佢真系谂无可谂啦，即系佢要将一啲咧，我哋一般用开啲 keyword 啦，又系嗰啲 up 出嚟会黄标嗰啲 keyword 咧。就变成一啲比较直白地描述，或者係隐晦地住婉转地讲，去等佢可以过到啲唔知咩嘅无唔知乜嚟边度嚟嘅审查。 嗱，先讲呢个唔系个平台嚟嘅审查嚟噶，应该有啲我唔知系因为佢真系转无可转啦，定系乜嘢啦吓，即系其中一个最我唔知点提嘅就系呢个萝莉变咗 Hiyoko， 即系鸡仔。 咁咩好似话再改埋主角 Peter 啊，再改啊平板啊。 吓呢嗱呢个就系因为俾人笑得太多，即系咧呢句你话啱又唔可以话佢啱，但系你话错又错唔晒，即系我唔知 佢个意思转得几怪咯。 即系如果你系转中文嘅嚟，用中文嘅嚟去理解嘅话咧，其实初鸟嗱，佢呢个系初鸟啦，其实系小鸡，应该系指初鸟啦。即系大家知道喺东南亚嗰啲都系初乜嘢噶嘛。咁样其实又唔系真系错晒，但系即系要真系转咗几重，你个脑要乱转你啊！另一个咧就系受乜嘢嗰个咧，就会变咗呢个动物啦，加咗时，即系同动物好友好，我 都似冇错， 即系喂嗱，搞清楚啊！呢个受乜嘢有两种形式噶。即系我见得比较多，通常都的确系拉卡尤斯嗰种嘅，但系亦都有比较少数咧，就唔可以叫拉卡尤斯嘅，即系做嗰啲譬如痴汉嗰啲，呢两个字应该可以中文应该可以过嘅，就变咗呢个秘密手握手啊！唔好意思，我即系一路自己讲自己笑，但系真系 嗱，我讲下啲奇怪啦，首先就系、是Meskaki 啦，就叫 Zako， 唔好明点解嘅。跟住咧就罗里巴巴就叫 Hiyoko 巴巴，鬼叔就叫超市多儿，即系我要跟住译 label 就叫译 l a 因为我就知道佢冇得转噶啦，呢次 佢已经改无可改啊啦。 近亲相跟近亲摩罗，有啲系改无可改，系叫做唉，我明白你嘅，重间叫做重 H 字。 喂，这个反而是正常的，因为他 edge 这样东西他又 OK 的，其实即是所以他 有奸子嘛，你是要 那为什么你不是受 edge 呢？他里面是没什么道理可言的，你是理解逐个字，你都是大概理解的， 有部分真的很难勉强，这个也是 几麻烦的事。结果有几个都再改过，譬如罗莉他再变了 Julubeta， 虽然我不咁呢个巨乳萝莉就会变成咗巨乳 Julubeta， 解唔通㗎喎、哦、成件事同史努比叫鸡系一样意思㗎咋喎。 冇问呢个问题。 所以成件事变咗非常常之荒谬，最惨嘅就係你做到咁荒谬都好啦，佢依然系唔会放过你，我赌几大都得，信用卡公司系唔肯会放过佢嘅。 代嗰句啦，你摆上网，你吸信用卡，唔通你系用加密货币收钱咩？冇可能噶嘛呢啲。 两样嘢，第一已经有公司已经有见到噶啦，就系、是因为佢呢个系国际嗰边，我唔知点解啊，即系佢系日本发行嘅信用卡咧，唔知点解佢系管唔到嘅，因为另一单系上个定前个礼拜，我唔记得提嘅，就系、是、呢、这个Pix 入边咧，其中一个功能就系、是委托去画画咁样啦吓，喺佢度。咁佢 Pix 就要求咗系，如果你系会接受 R18 嘅委托的话咧，你就只能用日本国内信用卡同点数。如果系全年龄就冇问题嘅，即系之前用紧可以用 PayPal 同信用卡嘅。咁但系如果你系 R18 嘅话咧，就冇得用 PayPal， 信用卡就只能用国内嘅。即系所以中间我有条好莫名其妙嘅鸿沟，我唔知道喺边度走出嚟嘅，就系、是、日本国内信用卡 OK 嘅。咁当然啦，咁样会 ban 咗我哋嘅。咁可能会变成会退化翻翻去到用点数卡咯。即系以前日本系唔少呢啲点数卡嘅公司噶嘛。咁我而家应该仲响树嘅。我虽然我好耐冇用过，但系而家应该仲响树。调翻转就会嗰类点数卡。虽然都唔收外国卡嘅，但係你可以諗办法去搞出嚟。总之佢即係我谂佢迟早会行到呢步，因为你点样过点样比呢，嗰间啲信用卡公司都唔会停止呢样嘢。即係佢可以管得死 PornHub， 一定管得死你 DLC 又好，你边档都好啦，你 DM 又好，咩都好啦。你真係只能自己发展自己嘅金流先可能有得搞喎呢啲嘢。 冇办法㗎喎，因为即係好似做Eastside Library 咁样。一系你暗网度，一系全部加密货币俾钱，唔系话你要经信用卡嘅话，咁就乜做一样嘢？ 你只能为避虚佢啦。而我啱啱仲有一个，你仲有一个方法嘅，你用信用卡系可以嘅，但系你要经过 Apple Pay。 我唔知係因为 Apple 唔审呢样嘢，因为佢 Apple Pay 本身就係个中介嚟㗎嘛。咁信用卡就係知係Apple Pay 嗰边过嚟。佢係唔会知或者唔会管或者管唔到囉，唔肯定。总之就係因为咁样中间过一层呢，佢就 OK 喇。即係你用 Apple， 你外国嘅话可以用 Apple Pay， 呢个系指 Pix 嗰边啦。咁即係所以佢始终会行到呢步㗎啦。咁如果系 Apple Pay 可以嘅，会唔会可以搞个类似咁样嘅平台？日本都好捻多呢啲付费平台㗎嘛。咁我哋用嗰啲平台去搞，而嗰啲平台只要收外国卡就已经 OK 㗎啦。我记得有㗎嘛。咁我唔知佢点。 啲日本嗰个系统就，因为日本人唉算了。即系因为为咗搞日本订嗰啲演唱会飞嗰个嘢，俾佢剥晒所有开个信卡，我知道你晚饭。 即系咧，因为同样都系 DL 系嗰个 get 嘅，都有出信，就佢又冇要你改，唔会转，但系佢话你听呢啲唔得，点样搞，点样表现到出嚟咧？指揽掂佢，即系嗰啲 label 嘅任何变体，啲 X。强 X 之类的任何变体， 你自己谂掂佢，我唔理 佢，我就唔会帮我哋谂，但你自己谂掂佢啲所有啲咩，即系虽然有啲字眼咧，你系我真系唔知点样去避嘅，我单一个字读出嚟，你已经唔会觉得有问题嘅。但系如果你呢个字唔放得喺度，你嘅 title 入边唔放得喺度咧，我真系唔知佢点搞。即系譬如呢个侮辱个辱字啦，敲门个敲字啦，犯人个犯字啦。即系被害呢个字我都唔得，我先觉得奇很怪，大佬。喂，大佬，新闻都会出噶呢个字，即系啲咩？即系有好多啲譬如话罪啦。嗱，你话母子相 X 唔得 ，OK， 我理解嘅。咁实母都唔得，即系你阿妈都唔得。喂，好捻奇怪，成件事系即系佢已经要避无可避，我谂紧，即系第一系已经系避到好奇怪啦。第二就系、是。你系咪真系咁样避信用卡公司就会收货？我唔讲佢往后会唔会再进逼啦？呢一刻系咪佢会收货先？我唔系好信咯，老老实实。但系佢谂住咁样就对方会收工，我真系唔知道。即系不过系啊， 有嗰句唉，算啦呢啲嘢，亦都有即系冇办法噶啦。我讲咗好耐咯，就系你要喺网上卖，谂住做全世界生意，你就俾信用卡公司揸鸠你噶啦。所以琴日 K 系有存在价值，因为琴日 K 够少咗啊嘛。你股上现金交收，催佢唔涨，信用卡公司催你唔涨。 咁我哋讲啲本地消息，虽然都唔系好似可唔可以叫本地消息咧？系日本嘅新闻嚟嘅，不过因为主角系本地人， 都一单系太出太本人。一摊啲人形容就系哇咁狼啊你！ 我想提呢单嘢，其实有部分咧地方咧就系因为好多人都搞错咗发生咩事。 嗱呢单嘢简直就系有个香港人去日本就入游戏机公司度用部电脑偷游戏机 game 机里面嗰啲音乐，系插部电脑去偷。啲人翻我睇呢单新闻就系、是、哇咩咁狼啊，成部电脑咁样。 咁其实好简单嘅原因就系因为咧。你唔插部电脑根本做唔到呢样嘢，因为唔知点解，可能系理解错误，可能系乜嘢啦，可能系啲咩沟通错误之类啦。我唔知点解好多都话系偷歌，嗱理论上系偷歌啊。有啲人系唔知系佢脑补出嚟啊，定系个来源 source 有问题，定系乜嘢啊？即系佢理解成咧盗版歌嗰种啊，即系嗰啲老翻歌嗰种，唔系这么回事啊。即系你用下脑都谂到得啦。 唔系嗰种啊。因为杜万哥捉，基本上杜万哥系捉难捉嘅，杜万哥系其实系难捉嘅，咁而捉到都系。 唔系啊，唔系重点，唔系呢样嘢，重点并不是，即系重点系完全佢做嘅动作完全唔系呢回事，唔系嗰啲老翻哥嗰种嘢啊。佢做嘅系播落部机度啦，我唔知佢 hack 咗定系点样啦。因为其实如果你揾得啱接头嘅话，其实可以真系接落去直接攞部电脑。因为你调翻转讲啊，啲工作人员、维修人员要点样去喐？而家大部分街机嗰块板其实系一部。电脑嚟嘅啫嘛，甚至唔一定特制添噶嘛，即系我哋好耐之前已经讲过噶啦。 系啦， 咁只 game 系咪咪，即系洗衣机啊，将入边嘅资料系指佢指紧嘅唔系首歌嘅歌曲，系指紧个歌嘅更新档啊。因为入边你有咩歌啊，剩嗰啲嘢系经过更新档噶嘛。一般嚟讲系连线去 download 噶嘛，但系有离线可以离线版嘅，离线版咧就系你自己怼部电脑落去佢部电脑度，然后去将啲资料 upload 上你嗰部机体入边，咁样你就可以更新歌曲，系咁样，系呢个 data 唔系首 MP3 之类嘅歌曲啊，唔系音乐档啊，好多人讲，好多人系连报嗰个都搞错，我谂紧。 如果你搞错呢样嘢，你可唔可以冇报呢单新闻啊？ 可以理解嘅，因为其实上系啲比较专业嘅人先知嘅，因系你行内里边有基本认识人先知嘅做法，一般行内人够识咩？咁、我呢样嘢我理解嘅，因为其实系几复杂嘅。 咁、原来对香港人嚟讲，大部分人在乎嘅都系拆出国际啫。虽然我唔知幸或不幸地，日本报咧通常系报中国籍男子。咁啊入咗去大陸數 都冇錯啊！ 咁理論上係冇錯嘅，咁啊所以就 咁佢咁我都覺得嗰條友係一定攞住特區護照啦。咁似中國人咯。 啊！而家好似日本唔知係佢自己政治正確啊，定乜嘢啦？佢定係佢隱愛陽線定係乜嘢啦？總之香港人犯罪咧，好多時哪怕確確實實係香港人都好咯，佢都係報中國籍男子啊！我知道係冇錯嘅，但係以前係會叫香港籍男子噶。我唔知系咪呢个香港籍呢三粒字系有少少政治唔正确啦，我唔知道。咁啊，顺带一提，嗰个疑犯叫梁文斌，咁啊21岁。 哇，前途无限啊！21岁做咁戆鸠嘅嘢， 唔系戆鸠搵食咧，老老实实，佢好明显就系偷翻嚟去卖俾啲铺头。 咪就系你咁样，因为嗰间就系机铺，屌啲周围都系 cam 机，又周围员工周围行嚟行去。屌你睇下，我哋要咁偷系冇可能捉揾，睇唔到嘅。你系要，因为我系唔系我话佢蠢，唔系因为佢偷，唔系偷人。你冇，你明知冇可能做到噶嘛呢样嘢。你咁样，屌偷唔紧要，聪明啲咧。 好啦，咁我哋讲啲业界消息。呢个 Take Two 就收购咗呢个 Gearbox。咁啊 ，Gearbox 咧就我记得最记得佢只 game 应该系永远的毁灭公爵。呢档嘢两档本来就已经系好密切噶啦，经常做合作噶啦，所以而家呢次收埋佢，即系第三方收落第二方嘅意味啦，咁样咯。有人收购就有人解散。咁啊，呢个 Sega 就将欧洲几个工作室。就斩咗讲名我真係唔識，但係讲 game 就知係 Total War 嘅嗰间啦，呢、這个Sonic Team Team 嗰间啦，仲有呢个英雄联盟嗰间啦。 其实全球经济毕竟都唔係新聞㗎啦呢、這个。 佢、全部加埋03年加埋斩咗200多人啦，唔好以为好少啊，对 Sega 嚟讲好撚多㗎啦。呢个仲要系淨係计欧洲 Sega， 我记得欧洲 Sega 唔係好大㗎咋，好多细工作室。Sega 仲欧洲仲有几多人静啊，大佬！我印象中佢喺欧洲唔过千嘅喎，好似即系嗱，我唔知个实数啊，因为我个数系好耐之前嘅事嚟嘅。总之，Sega 呢一年又的确个表现唔系好咩嘅，咁啊算啦， 算啦。唔系听讲讲就其实全球嘅经济都系差，屌游戏厂就系间间都 cut 人，咁啊算啦。啲政治问题，因为而家欧洲咁嘅状态，啲钱，唉，就唔讲呢个问题，我都唔识讲啦。 所以啲人问我欧洲，我呢边如何啊？系啊，呢边扑街啊，就嚟扑街，唔好过嚟。 系全球都扑街，系就点讲嘅就系，唔系香港扑街，唔系日本扑街，系全球一齐扑街。日本而家又话不乱，屌又去，即系日经系咁飙升，跟日本跟住咧东京新嗰个咩消费指数又升又加又升咗啦，屌佢閪，啲鬼晒咁嘈，安倍又唔肯落台。唔系安倍黐线， 黐线，安倍落咗台啦，已经 人生落咗台啦，佢系岸田，岸田又唔肯落台，谂住炒几个人喺度扮晒嘢，屌佢閪，好唔讲岸田扑街，嗰、那个先加上眼镜， 另一个扑街阿普京， 阿圣帝大人又点啊？又 阿白卡大帝咧就话要呢个指示，啲独裁国家好中意啲领导指示呢样指示嗰样，啲指明方向嗰啲嘢咧。今次个指明方向咧就系搞家用机， 知唔知换边度先？重点系嗱，好现实嘅，你部机可以玩到Windows 游戏嘅话，我考虑嘅，因为应该会平过我 Xbox 玩PS5。虽然我觉得冇可能。 佢总之佢而家就话佢要自己出佢自己嘅子机。我谂紧就系、是，如果嗰部机有 PS4 嘅水准咧，算你执到噶啦。中国都尚且搞唔到佢自己嘅主机，你俄罗斯凭乜鸠可以出到自己嘅主机啊？即系嘥鸠气啦！你咪继续用 PC， 谂办法去边度屈啲 PC 嘅零件翻嚟好过啦。虽然佢而家呢次话要搞，就系因为俾全世界嘅制裁紧佢。原因就唔系话你有游戏机会好乜嘢，而系游戏机要用晶片噶嘛，即系有翻咁上一年纪嘅人应该听过啊。当年我讲 PS 都唔俾出口，因为佢可以攞嚟做导弹乜乜七七啊嘛，应该系类似嘅嘢， 嘅原因，所以到而家为止啊，依然系冇恢复翻游戏机嘅供应噶。咁当然你嘅生命智慧走咗出路，咁有啲黑市嗰啲嘢翻都会有佢，但系始终满足唔到国内需要啊嘛。咁佢就话要搞呢啲嘢，咁我得过佢搞咗部 PS4 出嚟，我 祝佢好运。 祝我都我唔系好睇得起中国，只不过系话佢连中国都不如，无论系科技、生产技术乜乜七七，全部都不如，人哋都做唔到，你凭咩做得到？我唔系好信。 我好老实喎，讲真，如果要做嘅话，我觉得中国反而仲有机会，即系中国喺方面相对嚟讲系比较先进嘅。 都尚且做唔到， 就咯。 你我都系觉得你凭螺丝凭乜嘢？啊，唔紧要啦，咁啊。 跟住就是去年嘅年度大作《拍得之门三》啦， 相关啦，咁样啦，咁啊，大家就一轮都会追问噶啦，咁通常都系两个问题噶啦，有冇 DLC 资料片啦，即系资料片系同大型 DLC 有一样意思啫，或者系佢有冇有冇续作《拍得之门四》啦，续作就应该会有嘅，嗱呢个系我讲嘅，咁佢个讲法就系我哋唔会搞，佢唔系话唔会有《拍得之门四》，佢系话我哋唔会搞。亦都唔会搞拍三嘅 DLC， 咁啊，你即系点讲啊？好多人都好理所当然地认为佢应该会继续出，我只能讲，喂，一二都唔系佢出噶咯，三系调翻转系撩起，系佢哋撩翻起呢样嘢，拍得之门，啲人以为已经死捻咗啦，你要明白，因为毕竟系要石已经系不存在嘅事嚟噶啦嘛，咁。佢话唔搞咁啊，啲人就第一个谂法就系、是，即系你知啲卫生纸，即系卫世纸，卫生纸就俾人屌啦，屌次次都俾人屌啦，基本上佢呢个屌把嚟啊，基本上虽然佢都冇咩好冇乜好事做，尤其是佢之前个 CEO 得奖嗰阵时都有提过啦吓，佢哋当初同佢哋对口嗰扎人啊，已经俾人炒鸠咗，因为呢个孩之宝蚀钱，唯一赚钱嘅部门就系卫世纸。但系威神士都要俾人斩咗嘅就既有 D&D 嘅部门，亦都有 MTG 嘅部门，即系好捻奇怪噶。你间公司唯一赚钱嘅两个部门，你斩咗佢；唯一赚钱嗰间子公司，唯二赚钱嗰两个部门，你去斩嗰啲人，你系咪哪里有啲咩问题咧？唔紧要啦，孩之宝俾人屌都系孩之宝同威神士俾人屌都系唔系啊。总之就系啲人第一个时间就冲去再屌威神士。咁啊，拉水海嗰边 CEO 就走咗啦。今次唔关事，即系我唔知系佢，毕竟都系合作过，所以作为刘一士啦。咁定系佢真系咩啊？咁啊，佢就话唔关事嘅，系我哋唔搞啫。调翻转讲，第一佢真系冇必要从此孭起《拍得之门》呢个名嘅，其实冇必要嘅。佢自己出只 game， 因为根据财报啦，佢净系喺《拍得之门三》入边分成分比。威世士咧就分咗$1亿，所以你咪明白点解威世士斩人会俾人屌咯？喂，你个部门净系一只 game， 我赚咗$1亿，而且你系唔使做嘅， 乜都唔使做喎，纯收钱啫。 未到尾都唔使做啊，你都要做啲顾问啊、咨询啊嗰类嘢，但系都真系好捻闲嘅嘢。但系你净系因为握住个 IP， 握住龙与地下城呢个 IP 就代咗成$1亿，即系。拉水港嗰边系冇必要去跟你去噶，佢自己有自己嘅 game。呢次一次成名咗之后，佢之前原罪啊嗰啲嘢一定会更加多人去玩。咁佢根本就唔需要再去无啦啦去分咗大嚿钱俾你。我自己开发嘅可能冇拍得之门咁好卖，毕竟系 D&D 嘅名，但系冇错 D&D 嘅名系好红，但系大家玩系玩 game 嘅啫嘛。日后大家知道呢档嘢再出。再众筹呢度有好捻中意众筹噶，佢再众筹呢个原罪三，一定有人买，而且仲会好卖过以前所有嘅嘢，甚至系所有加盟都唔出奇。咁我点解要分俾你啫？肥水不流别人田，我自己做都可以做到嘢咯。就算哪怕唔够拍得之门三好卖都好咯，我唔使分钱俾人啊嘛。所以呢个都唔系好出奇嘅事嚟嘅，就系咁啦，咁啊都一个都好耐冇见过嘅名啦， 伴爱。基本上已经系入咗历史名词嚟噶啦，去咗。 先讲呢件事就冇咩完全唔突然嘅，因为之前已经提过，已经提咗噶啦。不过我哋上一次提佢嗰啲时候就系毕业嗰阵时啦。嗰阵时佢讲过佢会有佢会想有啲咩各种各样嘅企划去搞啊。结果到而家都唔系好见佢有搞嘅，但系好似都唔系好成功。即系我唔知道，系指唔成功，唔系指出咗嚟然后冇反应嗰种唔成功啊，系指根本推唔到出嚟。咁啊， 而当初佢亦都讲过嘅，佢会喺呢个时候，即系今年年度三月三十一号离开佢公司嘅，因为我哋之前佢讲过佢个重组咗之后啊，佢变成咗其中一个合伙人啊嘛，咁佢当初就已经讲咗喺呢个时候，刚毕业嗰时就已经话呢个时候会离开噶啦。本来系我嗰阵时本来你嘅理解或者系期望或者系预期啦，佢系会后面搞啲咩新企划出嚟，然后继续搞嘅。但系睇起嚟就冇咗一回事啦。咁冇办法噶啦，真系离开呢、這个，因为本来或者人工智障佢本来就已经系毕咗业噶啦。嗱，间公司就未执嘅，因为佢而家间公司已经转型咗做去一个类似顾问公司嘅嘢，即系咧。我唔知道有冇听过一样嘢叫做淘金热之下，边个人赚最赚钱咧？卖产嘅人，佢而家就系转型咗做卖产嘅人，即系佢唔会再去做 VTuber 唔系成，佢系帮 DVTuber 做顾问，提供嘅器材、技术指导、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俾佢。咁啊，呢啲嘢咧，其实咧就同阿冲人网冇咩关系噶啦，已经系，即系呢啲真系技术嘢嚟嘅。而调翻转，人工智障或者成单公司都好啦嘅 VTuber 相关嘅技术咧，其实系业界领尖嘅。甚至比而家最红嗰两档嘢都仲要高嘅，所以总之就系一个时代终结啦，咁样啦。 咁换耐过咗咁耐啦，而家系 VTuber 嘅乱七八糟年代。好啦，跟住咧就系啲科技消息啦。首先就系 两单嘢嘅，先有先后嘅。首先我哋讲先嗰单啦，就系、是、iPhone 或者叫 Apple 啦，同呢个 Google iPhone 十啊 iOS 十八咁咧，而家就一路因为其实咧，我讲下前提就系、是。咁咧就其實流傳咗好耐噶啦，就WWDC 咁已經發表咗佢嗰個新 logo 啦。咁咧大家估到佢會 AI 出現，但係用邊個 AI 咧就冇人知。咁咧就江湖流傳咗幾個版本嘅，一個版本就同中國百度講合作，另一個版本就同 Google 用 Google 嗰寫 Gemini。咁咧就依兩個版本嘅流傳緊。 首先兩樣嘢，第一就雖然佢冇正式宣布，不過同Google 合作過應該係確定嘅。咁首先講到呢邊先啦。咁啊，佢會整合 Google 嗰個 AI， 而家叫 Gemini， 好難讀，我難讀啫。咁啊，睇起嚟咧，因為有人挖翻佢入邊啲內部資料定身份 like 嘅嘢啦，總之挖翻啲資料就係、是、Apple 係有自己想整，係有整 AI 嘅，但係唔知係點燒錢燒得太多啊，佢哋唔想做啊，中間遇到挫折啦、啊，或者係預判呢樣嘢燒錢多效益低定係乜嘢啦。总之佢最后就系放弃咗自主研发 AI， 即系自己搞自己档，因为好几档都搞啦，呢个 Meta 又搞啦，呢个 Google 自己又搞啦 ，OpenAI 啦，呢个即系Elon Musk 都搞啦，咁啊可能系计唔过数，因为呢个系好难烧钱嘅嘢嚟，而获益咧系得而家系得好少数嘅应用系获益嘅啫，即系首次投诉出嚟有几多间呢？几档嘢系获益，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就可能係覺得，既然係咁，我不如用人哋嘅，就慳水慳力啲。咁、所以就會變成呢個 Apple 同 Google 嘅戰略合作。咁呢啲你知你呢啲幾大公司冇永遠嘅敵人啦。咁佢哋，所以佢哋嘅合作咧，應該係板上釘釘噶啦，係撐在幾時推出嚟嘅啫。咁因為佢而家呢個年代，你唔搞呢啲嘢咧，就好似有啲落后形势，即系佢呢次 AI 咧就唔同之前元宇宙嗰啲救出，因为佢已经系有实际应用出嚟，而且大家玩得不亦乐乎。系咁嘅情况，佢都要有，但系佢又要有又。 其实反正 Apple 都系好平权公司嚟嘅，黑人希特拉啊，黑人嘅查理斯三世佢都冇所谓。 咁啊，因为现阶段咧就系同 Google 两档嘢系倾紧嘅，倾紧点样去，因为调翻转。Google 亦都好想将自己嘅 AI 推去其他地方，哪怕系佢对佢嘅劲敌，即系喺手机平台上面，佢哋算系劲敌啦。 冇办法啦，因为 Microsoft 已经买咗OpenAI 啊嘛。 即系佢呢度就会倾合作。咁然后后边嗰个传闻系点样嚟嘅咧？嗱，我唔 100% 系肯定，但我相信系咁样嚟嘅呢个个人推断嚟嘅。就系、是、嗱，如果佢两个真系合作 ，iPhone 上面真系上放 Gemini 入去。咁中国啲 iPhone 点算咧？大家知道中国系连唔到 Google 噶嘛？ 咪 AI 咯。 要么就系中国特工版就系冇AI 用，但系咁样就虽然啦，中国版阉功能咧真系唔系新闻嚟嘅。中国版嘅 iPhone 最少阉咗30几个功能，即系有人数咗出嚟。虽然都系，但有好多都系啲唔系好等使嘅嘢啦。但系如果呢啲咁决定性嘅功能你都阉嘅话就好大镬噶啦嘛，甚至我而家都唔知佢用 AI 去到咩地步，因为理论上 iPhone 入边有个恐龙年代嘅 AI 叫 Siri 嘅，即系而家真系只能叫做恐龙年代噶啦。 嚴格講其實唔算 AI 嘅，只不過純粹係個聲控系統啫。其實 OK 好用嘅，其實即係佢一路其實又即係由最初你講佢乜都聽唔明，到而家基本上佢嗌我嗌佢講咩，佢基本上都 feel 到嘅。即係開燈啊、熄燈啊、報天氣啊、其他嘢，佢 OK 得嘅。不過最衰就係咩咧？佢限制咗地區內容，即係話我想知道琴晚英超邊隊贏咗，咁佢對唔住佢答唔到你嘅，因為地區問題，依就係屬於法律問題啦。 嗯，如果佢最终系整合攞嚟取代佢嘅 Siri 嘅话咧，咁真系一个腰唔得嘅功能。如果佢系啲轻度整合，纯粹系啲花边功能，即系咁就仲有可能可以腰。咁所以就好容易谂就系，咁既然系咁，咁啊即系调翻转，因为 Google 都系有做过呢啲嘅嘢啊，应该 Android 嗰边都系做过呢样嘢，就系外边用 Google， 咁入边点算啦？咪用翻揾翻相对应嘅嘢咯，即系譬如Google Drive 啊。在中国的 Android 机入边咧，就会用咗呢、这个，好似腾讯、百度云，我唔记得咗边个。总之就是用翻呢个中国的 Drive。咁样嘅情况下，第一人就会谂，吓、啊、咁如果系咁嘅话，咁你要用乜嘢咧？咁现在中国已经推出俾一般人用得到嘅 AI， 就是百度嘅文心一言。先唔讲佢点样抄、点样剩、点样低能如何白痴嘅几样嘢做唔到，唔讲呢啲嘢，我哋之前已经讲过噶啦。都好啦，总之佢而家系中国最端得出嚟嘅一个，咁、所以啲人就可能就咁样因此而推断，Apple 要同佢合作。所谓嘅 Apple 同百度合作，应该系咁样走出嚟嘅，即系虽然呢个推论都好合理嘅，但系合理唔代表一定系事实嚟嘅，咁样，反正应该暂时，即系会唔会唔关我哋事咯？我都有啲咩啊？因为如果佢真系同 Google 合作咧，因为 Google 香港系连得到嘅、但系 Gmail 香港连唔到嘅，会唔会最终真系整个文心一言嚟叹咧？我真系唔知啊，咁啊唯有睇住佢点样教啦吓。 因为 Google 系、因为 Apple 嗰个字 AI 就仲系未搞掂嘅。 Google 而另一个其实搞紧而家正仲喺开发紧嘅谷啊，即系 X 出产个 AI 咧，而家仲系做手 test 紧。即系几个大 AI 啊！ 啊，咁啊，另一档啦，都系 Android 嗰边，Samsung 嘅 Galaxy AI， 之前咧就净系得佢最新嗰部机可以用啊，大家问个问题，咁几时佢会俾咧？理论，因为理论上弱过佢嘅机都可以用嘅，点解？因为佢个所谓嘅 Galaxy AI 主要都系云端计算嘅，佢系有部分功能系可以喺离线状之下去用嘅，咁就要用佢自己个粒 U 去计，咁啊手机上面粒 U 有个性能去到边，大家心知肚明啦。即系 Google 都要整个 mini 俾你，而家叫 mini 定乜春定 micro 是但啦。总之佢都要整个缩细版去，咁佢性能啊呢啲表现都会受限噶啦。咁唔讲呢样嘢，如果系云端嘅话，你部机强弱其实冇乜太大关系噶。咁所以咧，佢而家就開始下放咗，將嗰啲雲端計算嘅就可以都車埋俾向下去俾舊少少嘅機型去做啦。因為佢而家要推啊嘛，你唔可能淨係俾新機啊嘛。咁但係我冇試過，亦都冇得試。但我相信，就算係放咗嗰啲咧，都係只能做雲端計算嗰啲。你要本地計算嘅話咧，應該就係唔夠力嘅。手機要計 AI， 畢竟暫時都仲係太困難。我谂要过多两三年，最少要两三年咯，先有机会追得到。而家八 Gen 三应该大概啊，粒 GPU 嘅计算能力大概系去到1650或者1060左右嘅程度。你话佢系咪计唔到 AI 咧？唔系，但系如果你要弹 LLM 嘅话咧，就略嫌就系唔够力，应该会好捻慢。咁、所以佢可能要过多两三代之后先可以本地运行。但是现在很多其实都是云端的，你用 Gemini 它都没得本地计算的，你用 OpenAI ChatGPT 都是要连线的，一样的而已嘛，你不 要连线，要是本地计算两样东西，因为要连线就纯粹它要去网络拿照，但本地运算是，但本地运算就要是实际上处理一样东西嘛，这两样东西的。 啱啱讲 Google 嗰时都讲漏咗样嘢，因为本地运算你就唔需要再管好多啲限制。如果你系云端运算嘅话咧，你喺中国嘅 server 要放喺中国入边 ，Google 肯，美国政府都唔肯，这个绝对肯定系噶啦，即系佢唔可能会俾你放啲 server 喺嗰边嘅，而且你喺中国可唔可以买到个相关嘅硬件都系个问题。你 本地买唔到，运过去美国又唔俾你，咁你点喺中国运行啊？就算你唔讲呢啲咩安全啊，剩嗰啲嘢，呢度一样。所以点解我啱啱要强调本地运行咧？就系、是、假如佢可以本地运行嘅话咧，咁就唔需要再管你外国制唔制裁啊、如来那样啦，只需要你部嘢买到，就算喺中国，你都系本地运行啫嘛，你就可以扁却好多问题嘅。其实不过就短期内系唔会见到嘅，最少都两三年啦，最应该系两三代之后啦。咁啊，跟住啱啱提 Twitter 都有单嘅，都有单 Twitter 嘅新闻嘅。 咁咧就 Twitter 讲下先啦，嘢啦，其实咧 Twitter 佢系 keep 住有动作嘅，有啲就比较细碎啲，有啲就偷偷摸摸啦，即系我上个礼拜咁讲，偷偷摸摸地加喺 Pascal 加咗个 Vitess 功能。咁咧佢而家咧就加今次新嘅咪功能啊，就系、是、总之你个 follow 啦。是有的嘅，即系蓝的嘅 follow 啊，即系俾咗钱啦，或者佢特登唔显示蓝的啦，好似我唔显示蓝的，但系有俾钱嘅 follow 啊，超过2500嘅话咧，你个 account 就自动你就自动有个Premium 升级，5000个咧就 Premium Plus 即系最贵嗰、那个，但系条件5000个咧就好容易啦，但系5000个有的嘅蓝的嘅 follow 咧，其实就有啲难度嘅，因为就话咧唔俾钱噶嘛。 我一开始睇个标题嗰阵时候就谂住系类似于啱啱收费嗰阵时啊，有啲人都话死系唔俾噶嘛。咁 Elon Musk 话我请你，我原本系以为系呢一类嘅。 有嘅，而家其实仲有嘅。嗱，我直接讲埋嗰啲就系、是，如果你有100万嘅 follower， 不论有冇蓝色，基本上都自动升级到 Premium 嘅100万。但如果你冇，就是、如果你净系蓝色嗰啲咧，就5000。如果你只系需要蓝，净系蓝色够2500个咧，就一定就2000都得啦，有蓝色嘅就。 但佢呢次嘅玩法就同啱啱嗰啲唔同，有唔同，因为咧两样嘢，第一，你都系要俾钱嘅，即系佢好婉转地，即系唔可以叫婉转嘅，即系佢话你要系已认证，你本人要做已认证，但系咁已认证咪即系俾咗钱咯，即系佢所谓嘅认证系俾即系俾钱啊嘛，即系最少都要拜佢个 basic， 所以个 basic 就系好缺嘢啊，但系即系可以当成就系佢会。免費升級咗佢俾你，因為我原本諗住就係同我冇關係嘅，即係雖然最終都係同我冇關係嘅，但係相對嚟講好似冇咁遙遠，因為100万 follow 真係唔係好多人做得到嘅。但係佢而家就係已認證用戶2500個人，係咪真係咁困難咧？我唔肯定啊，因為我冇數過呢樣嘢。但係如果係如果你唔管佢有冇認證嘅話，我而家都3200咯。当然入面肯定冇2500个已认证嘅，我相信啊。 即系其实等于就咩啊？其实同100万差唔多嘛。因为如果以个比例嘅话咧，你100万个嘅话咧，就先一定就有2500个就唔奇嘅。但系如果1000几千个揾2500个，基本上冇可能噶。有如果有咁高比例嘅话，依个 market 发达啦，咪就冇啊嘛。大部分都免费仔噶嘛。 睇你个咁样咯，但系应该会有啲，我又会有啲 friend 系应该可能会做得到。我冇啦，翻去数啦。咁但系如果即系譬如你2500呢个数啦，其实我觉得你有100000左右，最终已经有机会有。我唔肯定啊，我手上冇任何数字，但系相对你100万 follow 咧，应该系比较平易近人少少嘅嘢嘅啩。我唔肯定啊，总之咁佢搞出嚟啦，咁。但系有几大效果呢，我就是但啦，即系 咁加上新花样，我觉得冇所谓嘅，反正又唔使本嘅，已经冇新花费啦。 咁啊，讲完 Apple， 讲完 Google， 讲完 Twitter 啦，咁啊 ，Facebook 都睇睇啦，咁即系 Facebook 又俾人查了，咁啊，即系不过我哋之前有报过，算系我哋之前讲嘅嘢嘅延续嚟嘅。佢玩咗样嘢就系、是、你可以唔同意我哋攞你啲资料，咁啊唔该俾钱啦，因为佢攞你啲资料系攞嚟推广告俾你噶嘛。如果推出一个无广告功能，即系我唔需要唔推广告俾你，咁亦都唔需要攞你啲资料去 join 广告啦。咁样你咪可以唔使俾资料我咯。咁啊，而家欧盟嗰边就话唔得，即系你要获取佢同意啦，你系唔可以同付费挂钩嘅，即系你要保留一个。我唔同意你，但我要免费嘅选择。咁而家就查究佢到底 O 唔 OK 啦？而家唔系未判住嘅，而家就等倾紧数先。如果佢可以唔同意又唔使俾钱，啲人点解会同意你攞我资料先？因为佢已经系讲到好明明白白，我攞你啲资料唔系为咗所谓嘅优化你嘅使用服务，而系纯粹攞嚟卖广告。 纯粹为卖钱啫嘛。 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有边个会无啦啦同意俾你先？ 冇可能噶。 即系 正常嚟讲，除非傻，除非有病嘅啫嘛。我唔否定好多人系。 所以咧，应该就结果就会变成就系你要强制要佢可以可以咁样去勒索 啊，勒索。 即系或者应该调翻转讲啦，你唔可以话唔想我追踪啊，得俾钱，唔可以玩呢一招。不过先讲佢唔会出现咗呢个免费嘅无广告，佢只係话你唔同意我啲广告就会变成唔係精准投放而係黑马眼乱咁肥，变成以前嗰种、最开始 Facebook 广告黑马眼乱咁肥㗎嘛。而家如果正常嚟讲应该会变成咁嘅，咁除非呢个 Facebook 有啲咩奇招走出嚟啦。 咁就係咁啦， Facebook 嗰啲唔够想你 Facebook， 我觉得 Facebook 呢个地方系应该早就执笠嘅仆街。 调返转 Facebook 嘅问题根本唔系广告，虽然啲广告好卵烦。你多好多假嘢，但系佢嘅问题唔在于广告啊，先生。 我同埋就，不过 Facebook 好 fast 又好，我都系一个放负能量嘅地方嚟嘅。喺里面啲人基本上，我觉得你喺里面啲人咧，你个人会越嚟越猛整啊。所以我唔去 Facebook， 因为佢就系想挑动你啲情绪，好耐啲已经讲紧噶啦。重点系，喂，我 follow 咗嘅人或者我 like 咗嘅记忆嗰啲嘢，我睇唔捻到，净系睇到你啲广告。问题喺呢度啊嘛。 咪就咯，永远你同有关系。有时你想留翻嘅，见到一样嘢想睇翻嘅，基本上系唔揾唔翻嘅。你一集甩咗嘅话，就揾唔翻噶啦。系非常猛，系好猛整嘅。佢哋睇得好火滚嘅。 即系佢推送俾你，佢 fit 俾你嘅嘢啊，全系你冇得拣嘅。即系你唔似其他嘅 S， 系所有其他 S 咩台，真系净系 Facebook 咁捻串嘅啫。你系冇得拣，你睇乜嘢嘅？即系调翻转系佢自己当老番茄都系啦。你系可以 follow 人嘅，但系 follow 嚟。有乜意义咧？同你 Facebook like 人冇分别噶，你 like 咗专业或者 like 人都冇分别噶。你 like 完佢都唔会俾你嘅。 不过嗰句啦，我唔中意佢呢样嘢，系我其中一样唔中意。我最唔中意佢就咩啊？基本上佢嘅存在就咩啊？闹交，睇人点死，滥炒。即系你睇完你要觉得就咩啊？我唔需要提咗呢样嘢，我好清楚啊，唔好烦我啦。即系嗰啲你会觉得就咩？好睇，你睇，因为你要睇越睇越火滚，跟住睇你想帮佢闹交。我唔最唔中意闹交嘅人嚟讲。我留喺度做咩啫？睇 Fast 我从来未入过嘅 Fast， 我入去 Fast 咧就系啫。你想闹交，想搵人屌，你想放火，想搵人发泄，咁咪去 Fast 咯，去 Facebook 咯。我冇兴趣咯呢样嘢。讲完 啊 ，OK， 我闹完佢啦，已经闹咗唔止一次啦。好，咁就今个礼拜终于都讲完噶啦。咁下个礼拜咧就应该冇意外就系、是、愚人节专题。哇！我讲咗譬如我之后睇紧啲各个奇怪愚人节专题，包括咗松屋卖吉野鸡肉饭。所以我觉得松嗰啲头发好食啲。好，咁今日就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系。